国际友人对朝鲜彰显不可战胜的军事强国威仪禁不住惊叹。委内瑞拉图帕马洛革命运动全国领导班子总书记、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政治系教研室主任、德国弗兰肯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、非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和德国反帝论坛主席说，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先军领导下，朝鲜还拥有氢弹，从而堂堂地跻身于核强国行列。美国对不顺从自己的国家就不择手段施加压力，但是只对坚持高举自主旗帜的政治军事强国朝鲜就不敢触犯。因为有金正恩阁下在，所以金日成、金正日朝鲜以自主、自立、自卫的社会主义强国大显其威仪。在金正恩阁下老练的领导下，英雄的朝鲜人民给进行侵略和干涉横行霸道的美国以沉重的打击，千方百计地增强自卫和遏制力，其不屈的气概则给世界进步人民以很大的力量和勇气。